係愛嚟咧係打擊異見嘅工具嚟嘅啫。 嗯。 喂，我只係得一句總結嘅就係，我睇黃全章嗰單嘢，即係即係好心急之餘咧，其實真係冇嘢冇嘢想講。唯一就係當年唔知馬克思定恩格斯講嘛， 嗯， 法律係當權者嘅工具。 而家都係啊，香港都係咁。 香港係仲撲街，行路啊打倒褪， 直情 係嘛？到今時今日，全部都係當權者嘅工具嚟嘅法律。 嗯， 喂，原本法律個目的唔係咁嘅喎，法律個目的 幫曬啲弱勢 者。喂，呢，這個第一。就是我哋要定立當權嘅人同被管嘅人，唔好話唔好話 即係個契約嚟噶。 喂，個契約嚟噶嘛，大佬，我哋界限大家嘅權力噶嘛。 冇錯。 喂，第二就係，令個制度係更加公平啊。 係。 喂，我哋有規章有制度嘅，咁樣得，咁樣唔得，咁樣可以，咁樣唔可以。喂，大家係知道噶嘛。 嗯。 喂，而家你好明顯七零九大走步之後，喂，嗰啲法律任你詮釋嘅。变嚟打压意见嘅工具嚟嘅，变成你当权者嘅工具嚟嘅。喂，所以你冇得话我哋香港人，喂，对呢个咩一国两制名存实亡呢啲咁嘅讲法或者呢啲咁嘅观念咧，系越回归咗之后系越唔信啦。 冇错， 哦，唔系啊，你而家一国两制啦，嗰，那个倒退啦，那个标准你可能定到低到啦，啊，香港仲有圣诞节已经系一国两制。 你唔知道我前两日啊， 啊， 系。 啊，我真係要一插你一句说话呢，讲个故事。我有冇个同事喺台湾嚟香港啦，咁大家喺度吹开水啦咁样。 嗯。 咁我就话我俾一个意见，因为我见到台湾选举咁惨，跟住我话喂，唉，我话你台湾嘅社会都系不断俾人渗透㗎啦。我话我哋香港呢。 渗透咗啦。 我唔知呢个系咪普通话嚟㗎，佢又听得明，我话黐黐巴巴啦咁样。佢话点止呀，啊，大哥。你都巴巴做一做啦，你已经。 是啦，香港是。 咁我是啊，不过我 anyway， 我都仲可以同你继续喺个茶餐厅里面。 咁去台湾点？台湾都识嘢啫。 我唯一就係咁样喺度安抚自己咋，喺度氹自己开心咋，大哥。 咁你咪冇乜价值俾人偷听啫。 因为佢喺度同我讲紧，佢话台湾佢哋度紧条即係工作嘅方向，就即係反渗透啊咁上下。哎，我好巧呢条屌大佬。我话你攞香港嚟做例子就掂啦，咁即係我喺度倾紧啲工作嚟嘅，大哥。跟住我咪话七七八八咯。跟住有人仲喺度笑我，佢大佬你七七八八咁嘅咪普通话嚟噶？我话唔系，佢又听得明，佢仲答我八八九九，我话屌真系 蚀痕 啦！唔系，其实系好 唏嘘啊， 好唏嘘嘅，因为你讲习近平，其实佢好多嘢咧，即系佢讲完之后咧，佢系完全系相反嘅，即系譬如佢自己喺十九大嘅时候讲咩即系违宪审查权咁样，如果一样嘢系违宪嘅。即係政府做一個違憲嘅，其實係應該有人去審查究竟呢樣嘢。 哇！呢樣嘢好進步喎，違憲 好進步㗎。嗰陣時 即係 JR 路啊，聽佢叫。 即係有啲人已經係即係寫啲文啊，話中國好進步啊，又成啊。 我都想佢有。 但係你見到就係嗱，喺習近平任內亦都廢除過，即係喺13年嘅時候已經廢除個勞改。咁但係你而家成件事咪又翻翻嚟，即係其實你喺呢個新疆集中營嗰度又翻翻嚟，仲衰添， 仲衰勞改，係啊，衰過勞改喎，佢話 係啊，衰過勞改啊，其實係 職業訓練所嚟， 佢係進一步退兩步啊嘛，係嘛？呢樣嘢先至令人失望同埋絕望啊嘛。 唔係，我覺得佢嗰進嗰一步咧，可能你都美化咗佢少少。 嗯， 佢而家叻在於咩？ 佢講進一步， 佢契弟在於咩咧？就係係啦，講進一步。就係將嗰啲咁樣嘅嘢咧美化咗， 美化咗佢，當冇做過。跟住， 但根本咧就係口惠而實不至嘅嘢。 再跟住再離譜啲。 喂，如果你真係有違憲審查權啊，你日得日都喺度分分鐘喺度打緊官司啦，全國。 係咯。 你有邊樣嘢冇違反 呢？你知唔知原來咧，我哋香港嘅一地兩檢咧？即係其實人大已經做過違憲審查㗎啦，其實係係 咪啊？ 係啊，但係佢係通過咗係冇違憲咯。 即係佢咁即 係 OK。即係 even 係我哋大律師公會都話違憲嘅時候，佢話冇違憲咯，係嘛？ 釋咗法啦。 咁人大係俾你權威喎，係嘛？你香港大律師係啲乜嘢啫？係嘛？ 所以你嘅，所以我嘅嗰句頭先嘅總結係最正確㗎啦。 嗯， 法律就只係變成你當權者 嘅工具咯， 工具嚟嘅啫嘛。 係啊， 喂，冇人覺得你呢一個嘅所謂嘅制度。 嗯， 法治其实就系讲制度啦，系公道噶嘛，同埋可预测性噶嘛，系有足够嘅透明度噶嘛。我估你呢几个最重要嘅观点啦，系咪？有咩？我真睇唔到喎，大哥。学你话斋，你香港嘅崩坏，其实就系俾佢完全系渗透落嚟噶啦。喂，阿哥，你喺度数紧七零九嘅时候，我脑里边即刻浮现紧，你喺 UGL 嗰度